国庆长假过去了，各位这个假期过得如何呢？那么相信各位呢，不管这个开心与否或者去哪儿的，肯定都会有一感觉，就是特别的累，是吧？这个其实玩休息有时候也挺累的。那每年的国庆节呢，娱乐圈都离不开一个话题呢，就是国庆档。那么在这七天的时间里呢，可以说是各路大片是争奇斗艳啊。今年上映的大片呢也有不少，比如说开心麻花团队的理查的姑妈，是吧，张艺谋执导的影，周润发和郭富城主演的无双，还有大 IP 加持的古剑奇谭之流月昭明啊，不知道各位看了几部哈。那么国庆档电影呢有很多，但是呢有一部片子相信给各位朋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就是无双。哎，论口碑论话题呢，它可能不是最突出的那一个，但是呢可能我个人比较感慨的是什么呢，这部影片当中郭富城又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惊喜。那么感觉呢这几年他真挺能拼的，电影呢一部接一部，质量都还不错，而且呢都是话题之作。更让人感慨的是呢，他已经年过半百了，哎，我可没说他是老人哈，年过半百了，但是呢不管是从相貌经历上来看，他都不像是一个中年人。所以说今儿呢咱们就来一起聊一聊宝刀不老的郭富城。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一聊这个十一长假各位去哪玩了，经历了哪些有意思的事儿吧。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香云录。 在中国呢有一句老话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是吧，事儿来了不知道他是好还是坏，不要只凭表面上的判断。哎，那么这句话呢来概括这个郭富城的出道的原因是非常贴切的。小的时候呢郭富城就很喜欢唱歌跳舞，不过呢没有把他当成个事儿来干，就是一个业余爱好。那么从学校毕业之后呢，在父亲的引荐之下，哎，他就当了一名普通的公司职员啊，很出人意料是吧，他有这样的经历啊。那么在1984年的时候，郭富城在一次跳舞当中因为强行尝试一字马，是吧，没有基础的朋友千万不要轻易尝试，所以说郭富城就受伤了，脚部受伤。后来呢因为请病假太久就被公司给辞退了，结果呢脚伤好了也回不去了，是不是，于是呢无所事事的他呢在朋友的建议之下考进了一个舞蹈训练班，成了一个正式的舞蹈演员。哎，那既然受伤了公司也不要我了，那我又喜欢干这个，那我就干呗。后来呢在梅艳芳、陈慧娴还有周慧敏等等歌手的演出当中，就很幸运的担任了伴舞这个角色。不要小看伴舞，伴舞呢不但能够增加训练你的基本功，而且更重要的是看你给谁伴舞。你看刚才我们提到都是大腕，所以说呢出来那是非常好的机会了。一起来分享郭富城的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为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就是找不到往你的方向，更别说怎么遗忘。站在雨里泪水在眼底，不知该往哪里去，心中千万遍疯狂找寻你，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我也不知道那么多无奈，可不可以都重来？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在这里？ 在雨里，泪水在眼底，不知该往哪里去。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不停疯狂找寻你。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 这是来自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哈，听这歌呢就能听出来当年郭天王的这个普通话是是吧。在1985年的时候呢，郭富城因为在健美小姐选举的歌舞节目当中表现突出，被当时电视台的经理赏识，从而转进了无线艺员训练班。可见呢，当时郭富城的生活呢也不太容易，什么活儿都接是吧，什么舞台都上，哎呀给钱就行啊，这个我得生活呀，对不对？不过呢，俗话说英雄不问出处啊，转进训练班之后，郭富城是格外努力，最后呢是以第一名的成绩是顺利毕业。当时呢他对自己的星途充满信心，毕竟你看成绩又好，长得又帅，那似乎成功就在眼前了。一起来分享郭富城的歌《心甘情愿》。 心甘情愿来自郭富城。郭富城呢，从训练班毕业之后迅速开展了自己的演艺事业啊。那么和这个大部分演员一样，他呢也是从龙套做起。但是后来呢，诶，他发现一个问题让自己很苦恼。什么呢？长得帅也是很苦恼的事情，这真不是开玩笑。因为首先本身他的身材呢不是那种特别高大型的，其次呢就是因为长得太阳光太帅气，所以说呢接到的角色永远都是什么邻家弟弟呀、这个就是什么女朋友的男朋友啊等等，就这样的类型，戏份都不算多，而且怎么演都是个配角，所以说呢一直都没能引起足够的关注。但其实呢这样的现状是怎么说呢，就是搞表演的朋友肯定都有了解，就是啊长相相对比较偏老的人真是比较容易出来。嗯，继续来听歌，来自郭富城的唱这歌。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唱这歌》，来自郭富城，这一首可以说是非常郭富城的一首郭富城的歌。好吧，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咱们就来聊宝刀不老的郭富城。我们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说说各位的国庆假期。烟花说，其实呢很服气郭富城的那个年代，不光是他，刘德华、张学友、黎明，任何一个人只要一开口，不用看脸我们都能知道这是谁。现在呢这个感觉相似、声音相似的太多了，反倒少了那样的惊喜。也是哈，这个不用看脸一听声知道是谁，这个确实是如此哈。九九说了，感觉从某个角度上看，郭富城跟罗志祥长得还有点像，而且呢都是唱跳歌手，而且呢都被称作亚洲舞王。嗯，我觉得对你总结的唱跳歌手这个词语，我觉得真的是很棒，很有才。但是呢跟罗志祥长得像不像，我也真是没觉得哈。好吧，我们继续来说回郭富城。为了寻求这个突破哈，在1990年的时候，他呢来到了台湾地区寻求发展，换个地方对吧，人挪活树挪死嘛。当时呢他拍了一条摩托车的广告，凭借自己很英俊的面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呢，顺利签到唱片公司，在同一年推出了第一张普通话专辑《对你爱爱爱不完》啊，很经典的一首歌是吧？那么这张专辑呢，在亚洲的销量很快就卖出了100万张。郭富城呢，凭借这张唱片成功打响了自己的名气。那么就在他以为自己终于能够一展拳脚，准备全力发展的时候，现实再次打击了他。家里传来噩耗，他的二哥因为突发事件离开了人世，这让他觉得真的是世事无常。他觉得陪伴家人比什么都重要，于是呢，他又舍弃了之前自己已经做好的一切计划，回到香港继续发展。一起来分享郭富城的歌《对你爱不完》。对你爱不完，来自郭富城。因为之前呢，在台湾地区发展积累了一些作品和人气，那么重新回到香港发展的时候，就要比当年刚刚入行时的情况好很多。那么这个时期的他呢，开始了转型。在94年的《狂野之城》演唱会上，郭富城彻底颠覆以往的形象，中分头烫成了微卷儿，穿上前卫的衣服，把这个跳舞练出来的好身材直接暴露在观众的面前。那么在后来的几年当中，不管是演唱会还是音乐录影带，他呢都是展现眼花缭乱的高超舞技，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亚洲舞王，所以说也收获了转型带来的巨大成功。不过呢，这也让他经常被媒体唱衰。那现在咱们一说一个歌手能唱又能跳是多才多艺是吧，但是在那个年代大家都说他唱歌不行，所以只能靠跳舞吸引眼球，甚至还有媒体评价说他的唱功还不如演技，说什么都有。但是呢，郭富城的选择就是我不说话，默默地在质疑声中练就自己的功夫，唱功演技都要练，所以说慢慢他就成为了实力派。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一起来分享郭富城爱的呼唤。我是英超，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好歌会说话马上回来。

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向您介绍今天中午11点钟发布的天气预报。受到地面高压控制，今天下午本市天气以晴为主，阳光灿烂，秋高气爽，气温适中，能见度在20公里以上，有利于交通出行，但是紫外线强，外出要注意防晒。另外由于空气干燥，需要及时的补水润燥，并注意对皮肤保湿。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北风2-3/4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2-3/4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呢，咱们来跟各位聊的是宝刀不老的郭富城啊，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人在江湖心在外说，看过一次郭富城的演唱会，可看性很强，不管是舞台效果还是舞蹈，都看得出是用了心的。平淡无奇说，可能是舞蹈的实力太抢眼，导致人们忽略了郭富城的唱功，就好像张学友因为唱歌唱得太好听，导致大家忽视了他的演技。也是哈，就是有一方面特长太厉害，可能其他的就被忽略了。那么一直以来呢，外界呢都很喜欢拿郭富城跟刘德华进行比较，虽然说这个郭富城还在跑龙套的时候呢，刘德华已经担任主角了，但是两个人的人气巅峰几乎是在同一时期。那么其实呢，这两个人的关系啊，怎么说呢，很微妙。郭富城的演艺道路上呢，刘德华也是一个绝对绕不开的名字。刘德华呢算是亲自参与到了郭富城的演艺事业的成长，那么郭富城呢也从很大程度上帮助了刘德华的发展。当年的郭富城因为家庭变故回到香港之后，在唱歌的同时把一部分精力分散到了演戏的方面。那么最开始演的角色，刚才我们说了配角嘛，对不对，长太帅也是苦恼嘛。那么在之前呢，那个刘德华跟甄子丹演了一部 影片叫追龙，是吧。那么刘德华呢在影片当中扮演了警察雷洛，那么这个角色呢本身就出自20世纪90年代的系列影片武义探长雷洛传啊，喜欢港片的朋友，尤其是喜欢刘德华演的影片的朋友，绝对看过这个系列。那么在这个系列当中呢，刘德华扮演的就是这个雷洛的角色，而郭富城在这个系列当中演的是雷洛抛弃了多年的儿子，两个人演的是父子，那演戏吧，无所谓了。所以说呢，那么这一次这个碰撞合作也成为两个人记忆当中很深刻也很美好的一段经历。继续来听歌，来自郭富城的《听风的歌》。 如果一生必须分开，方可以与你再相见，为何时间满了流过，任人寂寞乱醉。如今不可跟你再爱，只可以刻骨铭心内，为求西天从前与你喜欢的一阙歌。这首风中的歌温柔满溢 这心遇见，纵使今天分开，依然送你听到缠缠绵绵的爱字，一首爱的歌，永远荡漾风里。如果一天当你风中听到了我说过的字，柔情如你，浓情如我，请轻哼这阙歌。如今不可跟你再爱，只可以刻骨铭心爱，为求西天从前与你喜欢的一阙歌。首风中的歌，温柔满带爱意，犹如情人讲故事。歌中你我已是一生的相依，如活着是这新意义。纵使今天分开，依然想你听到缠缠绵绵的爱字。 听风的歌来自郭富城。当年呢，刘德华自己组建了自己的影视公司，开拍的第一部影片就是《九一神雕侠侣》，特别邀请郭富城扮演了大反派银狐。那么在后来几年呢，两个人又共同出演了《龙神太子》《超级学校霸王》等等影片，是吧？尤其是《超级学校霸王》，可以说也是我童年的回忆了哈。那么在这些作品当中呢，郭富城的角色是越来越重要，后来直接到了这个《天若有情》系列，郭富城直接从刘德华手里接过了主演的位置。那么从那之后呢，郭富城的事业可以说是越来越有起色。不过呢，跟他演艺事业蒸蒸日上完全相反的是，他在电影金像奖上却是难有突破。从92年开始，他七次入围，但都是空手而归，陪跑了将近20年，才在2016年拿到最佳男主角。那么记得2016年他获奖的时候，全场都为他欢呼，可以说那个待遇啊，堪比当年小李子莱昂纳多拿到奥斯卡呀。一起来听歌，来自郭富城的《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来自郭富城。 那么在影视方面不断进取的同时，郭富城呢没有放弃在音乐道路上的发展。那么和同时期的歌手相比，他的音乐作品呢不一定是最能打动人的，也不一定是传唱度最高的，但是呢他有一点是其他人乃至后来很多歌手都无法相比的一点，那就是现场给观众的感受超级棒。因为郭富城后来的作品呢以舞曲居多，是吧，刚才我们也分享了一首歌，所以说演唱会上呢总是唱唱跳跳，让人看着很过瘾。而且呢为了给观众带去最好的这样的视觉体验，他和主办团队总是会别出心裁。比如说在2001年的时候，他在演唱会上带领10000人连续跳了5分钟的巴拉巴拉舞，打破了世界上最多人跳巴拉巴拉舞最长时间的吉尼斯世界纪录。2007年的武林正传主题演唱会，当时呢他的团队也设计了一个能够达到450度旋转的舞台，那么后来这个舞台呢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旋转舞台，入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你看人家这事儿干的哈，开场演唱会顺便还破了一吉尼斯世界纪录。好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巴拉巴拉樱之花，同样的也是一部影片的片尾曲。巴拉巴拉樱之花，很熟悉的一首郭富城的歌。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那么跟郭富城同一时期活跃在演艺界的人呢，如今大部分已经很少有新的动作了，但是呢在2010年之后，郭富城却是越来越活跃，几乎比他20年前人气处于巅峰时期来说可能还要活跃。从2010年至今，他的平均每年都会出演3部影片，少的时候也有2部，多的时候达到4部。而且呢2010年之后的很多作品是叫好又叫座，比如说寒战系列还有西游记系列，那么这些呢票房成绩都很不错。而全民目击、破局等等在商业方面取得的成绩没有那么抢眼，但是呢无论是业界还是业内还是业外，那么对于他的这个影片当中的表演都是赞不绝口。一起来分享一首歌，郭富城的老歌，名字呢很像很久以前的一部电视剧，但是呢跟那个没啥关系，叫《渴望》。 终点，不怕遥远，更不怕危险。熊熊烈日烧痛我胸膛，沸腾了我的渴望。让汗水流成河，让沙漠开出花，天知道我爱过。为了爱走天涯，为了你受过伤，心依然我疯狂。渴望的心，渴望有你，火烫的欲望燃烧在心底。失落的我，失去了你，却依旧依恋起你。渴望的心，渴望有你，黄昏在无止境的思念里。失落的我，失去了你。也没有终点，不怕遥远，更不怕危险。熊熊烈日烧痛我胸膛，沸腾了我的渴望。让汗水流成河，让沙漠开出花，天知道我爱过。为了爱走天涯，为了你受过伤，心依然我疯狂。渴望的心，渴望有你，火烫的欲望燃烧在心底。失落的我，失去了你，却依旧依恋起你。 渴望来自郭富城。刚才呢，我们说2010年之后，郭富城在影视方面的产量呢一直都很高，是吧？而且呢质量也不错，但是呢接下来两三年他可能就不会那么拼命的拍电影了。因为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呢，他举办发布会，宣布要举办超过百场的世界巡演，时间跨度呢长达三年。那为了保证演出质量，他给自己列出了两个要求，一是减少拍戏的工作量，而且呢尽量避开需要增肥的角色，二是呢就是戒掉自己的最爱麻辣火锅啊。不过相信大家都有感觉，这个东西是好难戒的哈。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郭富城很多歌曲呢都是舞曲，那么这对体能的要求是很高的，而郭富城本人的年龄呢也在那摆着呢，是吧？所以说在控制饮食和体型方面他也是下足了功夫。当然了，最难的就是火锅了，他真的好喜欢吃火锅。前段时间还爆出新闻，是他在一家火锅店吃完饭之后觉得很合自己胃口，于是接下来十几天天天来这家店消费。所以说可见火锅对于他来说真的是挚爱了哈。好吧，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一起来跟大家分享的歌是来自郭富城的爱情。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今晚十点钟咱们的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唐人街探案二第二部。明天同一时间十一点钟，876北京文艺广播再会了。 我喜欢说爱我的你。